情的我依然在这里吹冷空气，我们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， 我们活得很好没关系。What's up, speed up, just shut up. 你到底哪一点在不爽，是你不平衡，最帅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， you know，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，思春的冲着迷人春春春，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，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小小春，哦，这种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。 我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，做你哥让我写从那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恨你， 迷人的人是想又何来去，对我一个人在这里吹着空气，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， 我们活得很好没关系。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，做你哥让我写从那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 我的心里只会 去，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着空气，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，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。心 属那我供出来不下来，在心爱你那无聊该家里丢牛奶， 一杯热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，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